上找寻我亲亲的家园，羚羊在流浪，哦流浪，雄鹰在盘旋，哦盘旋，栖息的森林早已不见，是谁在伤心，谁在呼找寻我亲亲的家园，江河在退缩，退缩，孩子在哭喊，哦哭喊，母亲的乳汁早已风干，是谁在伤心，谁在呼唤，扬州扬州南方扬州，扬州扬州南方扬州，何时才能唤醒我故乡，故乡那绿色的春天，扬州扬州南方扬州，扬州扬州南方扬州，何时才能唤醒我故乡，故乡那绿色的春天，故乡绿色的春天。